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三个月有七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在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面对的事情，因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我的虚弱一直提醒着照顾自己，当初如果照顾好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在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祝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祝艺室3159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1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桃园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云山雨水酸角汁消石化积，云山雨水酸角汁解暑护肝，云山雨水酸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微信听众群当中，一群当中我本吃癫留言说，我是打完麻将后睡不着，越是夜深越睡不着，那就打通宵呗。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肩膀可以认识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枝头的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的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的落落野花， 郭郭留言说，爱上了一个女孩让我睡不着，后来这件事情如何了了呢？他说，我长大了，成熟了，不再为女孩失眠了。女孩们要伤心了。四哥留言说，宝宝出生的时候我整个夜里都睡不着，现在宝宝已经满月了，我相信你夜里应该不是睡不着，是没法睡吧现在。 跌跌撞撞在路上，只为心中的渴望，渴望不停的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他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 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 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当然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隐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隐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隐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一路向下，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向下。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Mr. Bear 留言说，梦到数钱，数钱，不停的数钱，搞了一夜都没有睡好，做了一晚上的数钱的梦啊。我只想跟 Mr. Bell 你说，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哦。 爱你的心，爱你的人，爱你在早晨，爱你在黄昏，我无时无刻无所不能的为你耐心的等，等你来疼，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谁不熄风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愚笨，对 天分。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去眼等你亲吻。想你，我愿意认，我是认真。对你的爱意，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睡不醒，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哦、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 看一下二群啊，逆流留言说，我当爸爸的时候，后来儿子出生了，再后来儿子先学会喊爸爸了，那一夜我都没有睡着啊。嗯，不是逆流啊，其实孩子的妈更睡不着了，为什么他先学会喊爸爸。好，跟你聊一聊那些你曾经为哪些事情失眠，那这件事情后来如何了了，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就算是明知是甜言蜜语，可是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也许这些话语不只说给我听，我相信是因为你的犹豫，所以把感情陷入难题。没关系，我有做坏人的勇气，就算毁灭自己也要捍卫爱情。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我答应我可以，我不会负你。我全都相信，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只差一句我爱你。我相信你说

处，就是深爱的人，只要唱着麦当回家泡面不诉苦，这胃口一种狂野很幸福。 那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就算甘愿也要稍微拒绝。 收听雷人秀， 周末午夜夜太快，快到寂寞的夜晚，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里发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唱寂寞音乐说拜拜。英文习惯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电台散发美丽真实感，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吧， I love you， 走 节目过程当中呢，和你聊一个话题，就是那些曾经让你失眠的事儿，你都还记得吗？这件事后来如何了了，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听众群哈。一群当中，小子留言说，现在只有偶尔工作的事情会偶尔一下失眠，其他的睡眠质量可好了我。所以如果想不失眠，一定要有一个好老板啊。 望着墙上的钟，时间不停转动，已经过多久，说再联络都没联络，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我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还不停的吼，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回头痛不痛，我的心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也不属于我，世界会帮助我换一个上的钟，忘记一段伤痛，究竟要多久？我想我们最大的错，就是相遇那一刻，不擦肩而过。如果早在情感的国度，我只为你服。纵然你身边陌生的脸扰了我们的脚步，我不在乎， 出你的全部，走过多少迷雾，问我到底何时觉悟，在情感的世界我只为你哭。多少次你我面临陌路，你说这是最初的错误，淌泪的心只愿为你付出。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所有的苦痛让我为你背负，我的心为你停住为你付出，只怪自己为你执迷不悟。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别让我永远追逐不再孤独，陪你度过一生的路，最真的幸福。 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 能感应，宁可真心朋友一起叹息，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你 想你心，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不用默契，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回应，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能和真心朋友一起开心，不在乎主题， 感觉永远你 就迷信，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烦心，让我来抚慰，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1033温馨提示，近日据热心人士反映，有不法分子冒充热力公司职工上门收取供热费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除两处定点收费外绝无入户收费，此外我公司未做出任何有关取暖费优惠的承诺，提醒您不要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望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同时为了彻底根除各种盗暖行为，目前三河市热力总公司正联合市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望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城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好，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如果我跟你说你中彩票了，你会说什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看一下这个二群，绿玲说，他们都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中500万的概率，比咱俩认识还难呢。风清扬说，雪雷，你要是中奖了，你肯定不干主持人了。这就不了解我了，我要干主持人的领导。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的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 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大得不着边际。若此刻能奔向你，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将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 闭着眼想象，问你什么 上的香，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些什么，有时左有时右，我无法琢磨，就这样着落。也许夜色太迷糊，让我忘了忐忑不安的心情，现在只想和你一起欣赏今晚的风景，好像时间就此暂停。 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

深入痛点留言说，天上掉馅饼，前面肯定有陷阱。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老板当惯了吧。 尽管感觉被遗弃，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愿意，可是我知道还有你。也许感觉像废墟，世界也背对着你，呼唤未必有回应，仅有的梦都被隔离，生命有笑也有恐惧，没有人可以免疫，但我加上你就会更有勇气。 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你擦亮漆黑， 擦亮漆黑， Love is so beautiful,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勇敢去飞，忘记疲惫。尽管感觉被遗弃，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愿意，可是我知道还有你。 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总会爱你，看见你。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从黑暗里看见明媚。 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 云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美在聆听。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蹲街看美女留言说，我根本就不信，因为我从来没有中过。我跟你说，像我这种从来不买彩票的人，我都相信我会中的。 你总是腼腆能幽默语言，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泪眼。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面。对你，我没有抱怨。 加了甜，赶走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说你害羞的鸟，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成熟，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明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鸟，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 林肯留言说，如果我中了彩票的话，我会把买彩票的钱先还上。哎呀，心里突然升起一把辛酸泪呀、啊、 怎么会沉默了语言，听心跳也混乱想念，静止的时间，好多画面，每一张熟悉的侧脸，当你就失去了眼泪，让喧嚣也挡住伤悲。我不想遗忘当时的月光，还清楚地照着那侧脸，黑暗中谁能看见走着，想着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回避都湮灭，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蓦然回首，前尘不见，你会不会？ 自动软裂，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甜蜜，只对你自信，总想争夺第一名。我的动人就是打败你，想天诛地，如影在心窝里。好吧，就记不清，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发热泪的提醒，只是这皮肤有温度，像是在呼吸。十秒钟你按键打招呼，第三就留下开着对你。男朋友不乖，我念得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越是电脑屏幕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虽然我绝对不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因为1033，我们都来听哟。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 静静这么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好的，预留言说我要先问问啊，多少钱啊彩票，如果有很多很多我就去拿去买房子买商铺，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觉得买商铺应该买不起。好，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如果我跟你说你中彩票了，你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BJ 雪雷啊，你拿你去。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角度随你去，我知 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